九。 北京时间八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昨天和大家聊了来自东西方世界的神奇动物的故事，其中说到在拍摄电影神奇动物二的时候，男主角还曾经专门去学了一段中文普通话的台词来对付影片中出现的东方神兽，但是由于中文太难了，演员没学好，这段戏最后也被删掉了。说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些年外国朋友们学习中文的热情是越来越高了。不过大家也纷纷表示，中文普通话是他们学过的最难的一种语言。中文是不是那么难学？最近几年国外兴起的学汉语热潮又是个什么情况呢？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聊聊汉语热。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前段时间，一段来自一位语言天才的自我介绍视频吸引了不少网友的关注。这位朋友叫杨尼斯，是希腊人，他的职业是欧盟委员会的专职翻译。一般当翻译嘛，我们认为精通一门外语就可以了。通常大学里外语专业的学生也顶多在选修一两门的二外三外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杨尼斯这位翻译可就厉害了，他是精通32种不同的语言。杨尼斯的母语是希腊语，他5岁学会了英语，7岁在一位德国女士的帮助下学会了德语，10岁学会了意大利语，13岁因为爱上托斯托耶夫斯基就学会了俄语，14岁学会了东非的斯瓦西里语，还是学来玩的，16岁又学会了土耳其语，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到20岁的时候，他已经学会了15种语言。 My name is Yannis Ikonomou. I'm from Greece and I speak 32 languages: Russian, Portuguese, Norwegian, Turkish, Hungarian, Czech. Ja, ich bin sehr neugierig von Natur aus und Mama ist da la zimmer können学习好外国语言。 这位朋友在语言方面可谓是开挂了。他就去了比利时布鲁塞尔，找了份能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的工作，那就是当翻译，而且是在欧盟委员会当翻译。借着工作之便，他又顺便给自己多加载了几门欧盟的官方语言。很多人见识了杨尼斯的语言实力，惊讶之余也特别想从他那里学一点方法或者是窍门。杨尼斯说，他自己在本质上是一个充满了求知欲的人，而学语言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使用去掌握它。他学习新东西的速度很快，天生有好奇心，同时因为他生活在欧洲，同时就有不同国家的母语使用者，跟他们交流也比较方便，这些因素都帮助他快速学习了多门语言。不过在这条视频的最后还有一个彩蛋，就是学会了32门语言之后，杨尼斯觉得哪一门语言是最难学的呢？他回答得非常斩钉截铁，汉语，普通话。有人统计过世界上最难学习的语言的前10名，所谓的难学程度当然是因人而异的，不过这个榜单还有一些参考性的，咱们也简单来说一说。第10名，法语。现在全世界大约有8700万人把法语作为母语，另外还有其他近3亿人在使用法语。法语呢，来自于拉丁语，单词的含义大多是通过词根和词缀的组合来表达的。不过如果学习法语的人本身已经熟练掌握了一门拉丁语系的语言， 比如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或者西班牙语，他们学习法语来就会又快又容易。男学榜第九名和第八名分别是丹麦语和挪威语，他们的词汇在书写形式上并不符合发音规律，所以比其他欧洲语言要难学一些。不过挪威语跟丹麦语、瑞典语，特别是跟丹麦语是十分接近的，这三种语言基本上是可以互通交流的。北欧国家中的芬兰语就要比他们更难一些，芬兰语在这个难学榜单上是第六名，辅音少，单词长，元音丰富，语法非常复杂，有15种变格之多。同样还是北欧国家的冰岛语也非常难学，是榜单的第四位。冰岛语的词汇很少受到外来语的影响，有着古老的词汇和复杂的语法规则，被语言学家称为是欧洲最保守的语言之一。至于这个语言榜难学的前三名，第三名是阿拉伯语，第二名是希腊语，第一名自然就是我们的汉语了。因为汉语是一种既可以表音又可以表意的语言，而且光是四个音调就足以让外国友人挠头了。同一个读音又对应着不同的字，同一个字还能有着完全不同的意思，难怪会说32门语言的天才面对汉语都有点犯怵呢。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刚才咱们说到，在不少外国朋友的心目中，咱们的汉语普通话是一门非常难学的语言，但是最近几年不少国家都有越来越多的人迎难而上，纷纷学起了汉语。根据国家汉办的粗略估算，目前除了咱们中国人自己之外，全球学习使用汉语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亿人，其中包括了6000多万海外华人华侨，以及4000多万各国主流社会的学习者和使用者。截至2017年底，我们的孔子学院在全球开办了525所，除此之外还有1000多所中小学的孔子课堂。这些学院和课堂分布在全球的145个国家和地区，而民间的语言培训机构更是数不胜数。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期间，还特别展示了他的外孙女用中文演唱歌曲、背三字经和古诗的视频。这股汉语热绝对是名副其实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分享几位外国朋友学习汉语的故事。时间来到1973年的5月，一位法国青年就读于巴黎第八大学的中文系，他即将本科毕业，却打算放弃中文，因为中文专业在法国很难找到工作。就在这个时候，这位青年收到了一条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消息，可以到法国外交部领取赴中国进修的申请表。在填表几个星期之后，他收到通知，成为了到中国进修的30名学生之一。那年的11月，这位法国青年抵达中国，进入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汉语。45年过去了，他如今已经是欧洲汉语教学协会的会长，也成为了一名著名的汉学家。他还有了自己的中文名字，叫白乐桑。白乐桑和汉语的缘分开始于1969年，他家里有5兄妹，只有排行老二的白乐桑大学选择了学汉语。家人开始对他学汉语不以为然，倒也没有反对，只是有点担心他会找不到工作。但周围的朋友听说他在学汉语，第一反应都是你在开玩笑吧，难以相信。确认他真在学之后，朋友们又感到很好奇，让白乐桑写汉字给他们看。白乐桑说自己一开始觉得学汉语就像是在学一种属于月球的语言，中国这个国度也像是月球一样遥远。不过来到中国之后，他学了汉语文言文、诗歌，还读了中国哲学。他既喜欢中国的古典作品和唐诗宋词，也喜欢老舍、鲁迅等作家的作品。这些和汉语联系紧密的中华文化都给白乐桑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说语言和文化是一种特殊而微妙的关系，如果你学习一门外语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就会改变你自己。多年以后，白乐桑回头看自己当年学汉语的选择，认为这个选择跟他的个性有关， 他喜欢挑战，喜欢做别人没做过的事。而如今在法国，朋友们听说他的工作跟中文有关，反应早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朋友们会说，当然了。更大的改变是在法国民众的心中，汉语已经被家长看作是一门可以为孩子选择的语言。数据显示，2016年法国有150多所大学、700多所中小学开设了汉语课程，有大约5万多名法国中小学生在学习汉语，是2004年的好多倍。白乐桑曾经拍了一张照片，镜头里是巴黎的某座火车站。照片中这座火车站的中国游客并不多，但铁路公司的广告是用3种语言标示的，其中一种语言就是汉语。白乐桑说，这是为中国游客看的吗？并不能这么说，因为中国游客不多，因此也可以看出汉语在法国的发展。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咱们今天聊的是一股席卷全球不少国家的汉语热。刚才说到了一位法国朋友学习汉语的经历，不过比起普通的法国人来说，这位法国朋友可是专家级别的。他一开始在自己的国家读大学，读的就是中文系。接下来要说的这几位朋友就不一样了，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爱上汉语的外国人。先来说说德国女生李贝贝。当然了，李贝贝是她到中国之后起的中文名。李贝贝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名交换生，她开始学习中文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两个字，热爱。李贝贝说，中文实在是太美了，其他语言只有升降两个音调，而中文却有4个，说起话来就像是在唱歌，这么迷人的语言怎么能不让人心动呢？说到中国的电视剧和明星，李贝贝更是满脸享受，看得出来他是一个中国电视剧的铁杆粉丝，认识不少中国的影视明星。李贝贝说，现在中国元素在德国已经随处可见，到处可以听到人们在讨论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让孩子从小学习中文，讲中文也变成了一件很酷的事情。再来说说法国帅小伙艾博，读高一的时候，他在学校的组织下第一次到中国来旅游，老师让同学们跟旅游景点周围的小商贩讨价还价。艾博那时候有一点点的中文基础，小贩们一看他会讲中文，全都挤上去推销自己的产品，倒也让艾博第一次感受到了用汉语交流的乐趣。后来艾博6年间来了中国6次，并且最终选择到中国来读一个硕士学位，好好学习中文。在北京，这位法国小伙不光是学汉语，在饮食上也和中国人逐渐靠拢。现在他对咱们的中国美食已经是颇有研究，吃的比一些老北京还讲究。卤煮火烧得吃小长城，涮羊肉得奔东来顺，吃北京烤鸭必去全聚德。他还想要学几道正宗的中国菜，有机会做给身在法国的女朋友吃。不过谈到今后的打算，艾博表示毕业后他想继续留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在他看来，汉语除了带来乐趣之外，还是一项新的有竞争力的技能，能够让他在一些场合得到青睐并且获得机会。汉语为什么这么火呢？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回答。第一，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各个国家希望更好地了解中国，而汉语就是深入认识和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第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和中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很多外国朋友来说，学好汉语就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发展前景。汉语热可以说就像是一面镜子，映衬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关于语言的话题。那刚才说到不少外国友人都爱上了学中文学汉语，其实关于中文对世界语言的影响力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表现，那就是中式英语。以前我们经常拿一些不符合英语语法的中式英语来开玩笑，比如我们上学经常说的最经典的 Good good study, did it up， 或者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 Where cool, where you stay， 还有什么人山人海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Give you some color to see see， 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一串的常见中式英语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加油add all you， 听上去有点搞笑啊，没想到这个 add all you 的说法居然在今年被收录进了牛津英语词典当中。那事情是这样的，今年的十月初牛津英语词典做了每三个月一次的季度更新，有学者统计这次更新发布了1400多个新词新义，其中就包括了中文直译的 add all you。新词一出，马上引出了一阵热议。在词典中，这个 add all you 是怎么解释的呢？这是一种隐喻，指的是将燃料注入油箱或者踩油门驱动车辆前行。它是汉语使用者用来表示鼓舞、激励或者支持的多用途短语，类似于坚持下去或者祝你好运。说到加油这种表述啊，就算是咱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不一定知道这种说法到底是怎么来的，可能大家以前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关于加油的来历啊，有几种说法。有一种是说清朝嘉庆年间有个举人叫张英，他为官30多年，一生最重视的就是教育事业。张英在任期间每到午夜交更的时候，他都会派两个差役挑着油篓去巡城，如果看见哪户人家还有人在挑灯夜读，就会去帮他添一勺灯油，并且送上鼓励，这就是加油的由来。这位张英张大人也不是一般人，他的四儿子就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加油这个词第一次被外国人所注意到，就要说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了。那个时候来自世界各地的友人齐聚北京观看赛事，各国的啦啦队有呼喊自己的国名，有的唱歌，或者用各种哨子和工具来制造声响，但咱们中国人却总是整齐划一地喊着一个双音节的词加油。外国记者和外国游客都很惊讶呀，忍不住就会问这两个音节是什么意思呢？有中国人就给他们解释了，加油就是 add all you。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不少英国媒体呢就在报道中多次使用了加油这个拼音，而这次的牛津英语词典则是直接使用了中文直译的 add all you。 其实牛津英语词典中的中式英文还有不少，大部分都是用中文拼音来拼写的，比如饺子、武侠、风水、红包，甚至是支付宝等等等等。除了这些拼音以外，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 long time no see， 好久不见， lose face， 丢脸， no can do， 做不到等等。那随着中文逐渐走向国际化，不少中式英语也被外国人所接受了。就拿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人山人海为例啊，有位在国外留学的朋友就说了，他有一次跟外国的同学去游玩啊，景区里面的全是人，他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同学们竟然听懂了啊，还附和了他。闲聊中呢，外国的同学告诉他，中文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了，不少外国人都在学习中文，中式英语也就被大家所接受了，尤其是在社交网络上最为常见，慢慢的出现在了日常交流中。不少朋友表示说，中式英语其实主要是一种调侃，无伤大雅，有时候还有点小幽默，可以跟外国朋友开开玩笑。不过有人觉得中式英语对于外国朋友来说是搞笑幽默，但对于学习英文的人来说，如果习惯了中式英语，真正和外国人交流的时候会遇到交流障碍的。看来这中式英语怎么说跟谁说，这里头学问您自个儿得好好拿捏拿捏了。那今天关于汉语热和相关的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既然 add all you 都被收录进英文词典了，节目最后来听一首林俊杰的加油。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